第六節，嗱呢個問題咧就其實喺呢幾日都有少少端倪嘅，即係有啲人講，但係講得唔夠詳細同深入啦。咁嗰個問題喺邊度咧？就係、是、中國而家喺湄公河嘅上游就捉咗好多水坝，而且會 數以幾十計。 係啊，而家而且仲會繼續即係去起嘅。咁咧就喺湄公河喺下游咧，即係呢個包括應該泰國啦同埋越南嗰個地方就發生咗干旱。咁嗰個比喻咧好簡單嘅，就係以前有曾經香港試過滯水啦。我細個嘅時候，咁當其時咧就好興下一句嘅，留下山水喉。咁嗱，點解要山水喉咧？就因為樓下如果唔山水喉嘅話，啲水就直情係喺曬樓下嗰度，就唔係泵唔到上面，不過少好多啦。咁上面就好麻煩啦，上面就冇水啦嚇。咁咧就對於東南亞國家嚟講咧，好幾個以米出產為主導嘅國家，越南同埋泰國咧就好大鑊嘅。 係完完全全影響佢哋嚇個經濟命脈添啊！ 係啊， 越南啦，講翻就係湄公河三角洲咧，就係一年嘅稻米產量係會有七兆。咁想象一下，好講話水方面佢哋都夠啦。但係如果講話呢個湄公河裡面嘅沉積物，因為即係大家即係讀 geography 都會知道，河流裡面嘅沉積物係好多沖積平原嗰啲土壤養分嘅來源。 佢喺上面山浸，咁你下面冇啊？ 係啦，咁上面山浸，下面唔夠嘅話，咁其實對於佢經濟產出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喎。係啊， 咁你話叫呢個泰國同越南轉型就冇可能噶啦嚇。 佢哋工業化緊，但係唔可能係真係十年之內係會做到國際超大規模變成，即係可以同到啲全世界八大工業國可以匹敵到咁嘅。 所以咧，而家嗰個問題就好明顯咧，就係話呢個 Times 嗰個就係有個文章，有個疑問，就係中國會唔會利用呢樣嘢作為一個施壓嘅手段？咁其實呢個唔係疑問嚟嘅，就一路都有嘅嚇。不過問題就係大家唔係做到出面啫，而家又做出面啦嚇。你唔聽話，咪繼續起水泡咯，搞到你即係雞毛鴨血咯。件事就咁簡單啫。咁但係佢哋冇講一樣嘅係咩咧？就係佢哋起個水壩嘅地方嘅源頭。是邊度咧？嗱，如果你睇而家我後面呢篇文，我就好 suggest 大家去睇。雖然長啦，呢篇文係長嘅，亦都唔係而家即係新嘅文，係2016年已經寫咗。但係咧就講到咧，西藏其實就係亞洲主要河流嘅源頭嚟嘅。係 啊， 咁呢個源頭包括邊幾條河咧？咁如果咧聽到你就真係驚嘅。第一咧就係布拉馬普特拉河。咁呢個就係、是、應該係印度嗰邊，我唔記得印度定巴基斯坦啦。Okay? 第二條咧就係咩咧？伊洛瓦底河，呢、這個就緬甸嘅。第三個就湄公河，第四個咧就係薩爾溫河、薩爾溫江，咁呢個就係緬甸嘅。 都係緬甸 嘅。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大河啦，有兩條河，一條係印度河，一條係恆河。嗱，恒河呢、這個即係呢個源流嘅問題咧，如果你睇而家中文同埋英文嗰個講法係唔同嘅。 係喀什米爾佢哋就講 係啦。如果喺印度嗰邊講就係嗰個恒河嘅源頭咧，就係喀什米爾。係 啦。 如果你睇中文嗰句講咧，恒河嘅源頭咧就喺中，可能喺中國。OK， 其實 make sense 嘅，因為呢一個地區即係西藏高原地區，就西藏高原佢係同呢一個 Hindu Kush 係 Hindu Kush。嗰扎點講啊？阿富汗啊，嗰扎山係黐埋一齊，係連埋一齊嘅，其實係啦，所以就話由西藏高原一路咁延向西延伸咁樣，所以同埋即係喺河流發展上面啦，其實河流係經常改道嘅，佢嗰啲源頭啊、支流啊，喺歷史上都有不斷咁樣改道咁樣嘅情況發生，所以可能係一時下就喺即係今時今日喺地圖上面睇咧，就會係西藏個源頭，但係喺另一個歷史時期咧，佢可能就喺個嚇，例如一個喀什米爾咁樣去源頭咁。 唔係佢唔係跟住嚟邊界走噶嘛？ 係， 可能一時喺 邊界係人做嘅。 係啊，係啊，呢個一時喺邊啊，一時喺嗰邊噶。哦，咁入咗你嗰邊就即係你有啲嘢可以玩啦。不過嗱，即係聽到件事，但大家就唔好揸上頭啊，因為點解咧？那個源頭唔係講緊即係嗰個 major source 嘅。即係可能係嗰、那個，即係嗰條河，但係起碼喺湄公河嗰個問題咧，就係佢真係可以落到個水閘嘅。 可以做到嗰、那個即係個壩可以影響到下游嗰度。咁後邊呢幅圖就係、是、即係大家可以再睇下啦，就係頭先我哋 man 提嗰幾條河咧，就其實同西藏有關。 係啊，呢、啊這個孟加拉地區 啊。咁呢度咧就是、一個好經典嘅地緣政治嘅問題嚟，就係、是、你嘅生命線、你嘅命脈係唔喺你領土入邊，喺人哋嘅領土入邊， 而且可以俾人哋揸頸就命 嘅。咁點咧咁樣？咁其實喺呢個春秋戰國嘅時候咧，都有咁嘅即係問題出現嘅。因為有啲國家有啲邦咧，就喺嗰個河嘅下游，有啲喺上游噶嘛。咁、嗯、上游可以玩 Q 你噶嘛。咁所以大家咪即係如果喺一個最 normal 情況，即係大家打仗咯，嚇啊打必冇人打贏啦，咁大家和談咯。咁而家咧譬如頭先我哋提到湄公河嘅問題咧，其實有一個叫湄公河委員會嘅，而好奇怪地咧，呢、這個湄公河委員會係冇中國份嘅。咁係代表咗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中國係唔需要同你傾嘅。我中意節油就節油，我想唔想同你去參加呢個咁嘅委員會咧？咁樣嚇。咁呢個就湄公河委員會咧，佢係有邊幾個國家咧？就泰國、寮國、老國咧，就係、是越南同埋柬埔寨。咁基本上咧，就係、是、以種植呢個水稻、種植米作為主導嘅國家嘅形成嘅一個群體嚟，知唔知？但係我相信喺嗰個政治嘅力量方面咧，就唔係太大。但係你睇到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其實佢哋都好擔心呢個問題。咁而家就基於中國要喺全世界各地咧，佢要發揮嗰種咁嘅政治影響力嘅時候咧，所以呢個水壩問題咧就開始突顯啦。而息直咧就係、是、呢個水壩問題咧，就喺呢個瘟疫嘅時候，大家討論緊中國點樣去透過佢即係不同嘅影響力去影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去控制其他國家咧，就好明顯就出咗嚟啦。咁啊嗱，阿朱玲嗱，你有讀過呢個政治經濟學嘅，唔係呢個 geopolitics 啊嘛。咁你覺得如果喺呢啲國家，佢哋應該點面對呢個問題？ 呢啲國家哦，可以睇到嘅就係未來佢哋中國嗰個警惕係會更加之加強啦。因為今次疫情最大嘅打擊就係對中國政府嘅信任，係啦，同埋睇到就話中國政府喺全世界疫情一月啱啱發生嗰陣時，佢哋都喺全世界搜羅口罩，同埋而家。都講埋佢哋喺全世界搜羅啲米啲糧食咁樣啲 米，好聽講話佢哋都買得好多，所以即係我哋再睇一睇咧，就係呢幾日其實你大家聽到豬肉漲價肉緊好緊要，咁我哋就預測就係未來咧就係有通脹啦， 糧食方面有 糧食 係 糧食會有漲價啦，但係呢個通脹唔係好似以前純粹講緊話大家就 買貴咗啦， 買貴咗唔係咁簡單，呢、這個係 stagflation 嘅係滯漲，滯漲就喺七十年代出現過喺美國。是怎样呢？个通胀率好高，同时个失业率都好高。 咁就係一个大问题，而且都係有一个，而且另一个问题我哋依家可能见到嘅就係话连即係供给都唔会有。通胀可能大家只不过要用多啲钱去买一样货物，但係如果连 supply 都唔会有嘅话呢，大家有钱都唔会买到货物。尤其是资源方面，咁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嘅资源啦。所以對於所有喺西藏起源河流嘅南亞國家嚟講，佢哋依家意識到一個問題，就係話喺一啲好 essential 嘅資源上面，水資源原來佢哋嚇同中國都要有一個爭議點，就係、是、有好多呢啲嘅水資源，佢哋源頭係嚟自於呢、這、一個即係西藏高原地區係 under 中國控制裏面。如果中國佢要起好多水壩截流，即係刻意去改流嘅話，咁對於呢啲國家嘅水資源供給，第一已經係一個可以講話係革命性嘅影響，唔單止係革命性，而且係災難性嘅。係啊，例如一個我哋成日見到嘅就係我哋以為恒河佢好多佢嘅源头啦，真係就喺个夏什米尔嗰度。但係如果讲到话去到真係印度东部孟加拉嘅地方啦，真係喺 Bengal 呢个地方。 Bangladesh。 係啦。同埋一个阿什邦其实阿什邦 聽過歷史上是真係暹羅人的起源添啊。 嗯， 去到呢些地方，原來他哋河流的起源就是西藏的雅魯藏布江，就是雅魯藏布呢一條河。 嗯， 如果中國在西藏雅魯藏布江上邊嚇截流的話，咁對於印度東部個水資源嚟講，就係一個好大嘅供給威脅。 冇，你對於印度嚟講，呢個係足以構成一個開戰嘅理由噶啦。 係啊， 亦都唔係唔打過啦。咁但係咧，頭先阿朱玲講嘅一個即係相對比較理想嘅情況嚟嘅，就係話呢啲國家嘅醒覺到就是，唉，我哋要同中國傾咁樣。咁但係中國可以做另外一樣嘢噶嘛？ 就係唔同佢傾。 唔係，我可以分化你噶嘛？ 亦都係。東南亞，尤其是喺呢個亞細安組織、亞細安組織裏面， 我哋上次提過一樣嘢，就係呢個係即係好典型喺呢個即係春秋戰國嗰種咁嘅策略，連環合中。 嗯， 咁你係咪呢班細嘅大家聯合埋一齊，就係同個大嘅傾？咁大嘅可以做另一樣嘢噶嘛？就係，是，我拆散你啊嘛，我淨係同一個傾，兩個傾，因為中間有一兩個咧，就一定係中國啲馬嚟嘅。 嗯， 老郭係 啊， 柬埔寨一定係噶啦。点解咧？就因为韩森咧，就喺之前咧，就特登走去呢个武汉嗰度，去证明俾你睇系冇事嘅。结果好似佢有事啊。OK， 咁所以咧，呢、這个合中呢个咧，就我觉得唔搞得成，因为中国有呢个条件，佢可以分化你啲国家，即系打散你，系嘛？我逐个同你倾。 但另一方面可以睇到一樣嘢，就係中國喺未來嗰個外交受圍堵方面係會更加之 嗱，呢個圍堵點咧，都係翻翻頭先即係第一節嗰個命題啦。你美國攞唔出手咧，即係呢個亦都係今晚呢個成件即係成個節目嗰個命題啦。即係出現咗而家呢個咁大鑊啦。其實好多國家好多政府心裏邊都想要同中國去 抗衡。 即係 平衡。 第一樣嘢避免以後再發生同樣事啦。即係話你唔好再搞多次啦。第二樣嘢就係如果可能嘅話要索償，但係冇人會夠膽去帶頭做呢件事，除咗 Donald Trump。嗱，我點解特別講係 Donald Trump 唔係成個美國政府咧？因為係 Donald Trump 呢個人嘅性格先至會有呢件事出現。如果今屆嘅美國政府唔係 Donald Trump 做。總統嘅話咧，係唔會有今日佢可以停咗呢個 WHO 呢個分定呢樣嘢嘅，因為大家都會覺得係咁樣做係唔合乎美國自己嘅身份嘅。而事實上，我哋第一節都講嘅，而家其實好多人批評嗰句 Bill Gates 又嘈啦，仲有好多人都嘈嘅。即主流嘅意見就覺得即係唔應該咁做法嘅，甚至一個好戇居嘅決即係嘅呼籲就咩咧？習近平同 Donald Trump 應該聯手去合作去應付而家嘅難題。咁啊，出自呢啲咁嘅主流嘅媒體咧，即係喺美國咧，我就覺得反映到而家呢個主流媒英文主流媒體嗰種質素啦。我哋再強調一次，今次點解香港人會喺呢件事上面會可以避過一劫咧？係因為我哋唔信中國， 絕對係啊。 第二，我哋唔信個政府，所以如果你再講話你同即係習近平合作，或者你同呢、這個即係希望即係中國嚇可以參與呢個國際大合作去，呢、這個係絕對 toxin 係毒素嚟嘅呢啲。 咁其實呢個譚蔡德成為一個世貿總 幹， 譚德蔡成為一個世貿總幹事，就係中美合作，即係中國。 係啊，這個、你到而家你都唔吸收唔到嗰個教訓啊嘛。OK， 咁嗱，即係我即係回應翻你嗰講嘅就係、是。如果你美國唔係帶頭去介入咗呢、這個東南亞或者其他世界，喺所有大部分嘅中國滲透嘅國家政府入面，如果美國唔帶頭做咧，其實件事係冇得搞的，因為中國做嗰個方法係唔需要依據常規嘅，可以俾錢，佢可以用好多方法走去做呢樣嘢。你唯一寄望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到有一日好似類似而家喺廣州發生嘅情況，就是、令到啲黑人真係知道佢嘅真名係點樣。你唯一可以寄望呢樣，但即使係咁啦，佢仍然可以拆散你所有啲聯盟，係咪啊？ 係歐洲聯盟裏面，唔係一個非洲聯 盟。無論非洲，無論你東南亞，無論你佢係可以有條件去做呢樣嘢，除非你美國而家係去上升到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去到一個近乎當年打冷戰嗰種咁嘅心態。但我話俾你聽，可惜其實大部分美國人都唔醒覺嘅。而家同冷戰嗰時候個分別係咩咧？冷戰嗰時候，大家都好清楚啊，嗰、那個共產主義嚟嘅，嗰、那個紅色中國，嗰、那個係蘇聯，一定係魔鬼嚟嘅。即係嗰陣時有呢種咁嘅內心嘅感覺喺度，但係而家冇啊嘛。 而家對於大部分美國人嚟講，佢對中國都係一個好遙遠嘅事。佢就係記得又啊，上海係咁樣啊，北京係咁樣，內心入邊冇嗰種好強烈嘅，即係呢個國家係想控制全世界呢種咁嘅感覺喺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希望咧，當川普喺呢幾個月之後之內咧，就會發揮到佢嗰個小宇宙出嚟啦。咁另外一樣嘢，即係作為一個總結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如果係咁嘅狀態咧，你諗下中國有冇可能放棄西藏？ 冇，一定冇，係 啊。呢、這個係戰略需要嚟㗎嘛，即係唔關乎嗰個，即係佢係咪中國文化，係咪即係大家同文同衷一啲，冇關。佢有咗呢度啊，佢係 國家利益， 佢係攆住其他國家後龍喎。係 啊， 咁你點佢點即係咁筍嘅嘢，點會放棄啫？真係 嚇。同埋就話唔好講話東南亞國家有河流啦、啊，黃河同埋啊長江呢兩條 都喺嗰度啊嘛，都喺嗰度啊嘛。個原來呢、這個阿、啊、朱玲講得好好啦，就係、是。如果你有一日你西藏獨立咗，咁佢又喺上面截你流咁樣，咁你下邊咪又係咩咯嚇？咁、 啊、 我哋雖然講話即係現代科技好咩啦，但係佢本身呢個係一個善波力嘅行為嚟嘅，就係、是、你個源頭喺度，我喺度搞啲嘢，咁你係咪覺得即係好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令到你係好 有非常之大嘅危機感？ 危機感啊！咁所以佢即係呢件事，我覺得其實大家喺香港，即使咁遠咧，其實都應該係留意下。留意個地方唔係純粹話，即係喺嗰個所謂 geopolitics 嗰個角度去睇啦。第一樣嘢就水源，即係我哋都有同一情況。 香港就冇水 嚇、啊，譬如話我哋嗰個水源係咪即係100%保證到咧？新加坡都如是嘅，新加坡嘅水源其實就喺馬來西亞邊。 但佢哋做多一樣嘢，就學到以色列去啊、做一個海水淡化啦。 呢樣嘢咁樣嘅，有鬼專家同我講嘅，海水淡化咧唔係唔得，不過咧長期飲咧對人嘅健康係好大問題嘅。因為咧就係、是、海水化淡咧，其中佢哋用嗰種方法咧係將啲入邊嘅礦物全部吸走曬。咁換言之咧，你飲嘅水咧就唔同你平時飲到嗰隻水。 當然啦。 嚇、啊、咁。會唔會引起呢啲疾病咧？咁呢個就要真係做一個好長嘅時間研究啦。不過我哋都唔係點好化，即係大家如果即係開水喉睇嗰啲水咧，即係大家真係要小心啦。嚇、啊！即係香港嘅水其實都係相當之污糟嘅。 真係唔好講話嚟自邊度先啦。即係大家有好多大廈嘅水箱啊。之前講話上西營盤嘅君益大廈水箱有35年係冇洗過。 咁个水箱我又冲厕啊！ 啊，都系用嚟饮嘅， 系啊， 系啊，就话有个新嘅业主立案法团选咗出嚟，先发觉啊，原来有35年冇洗过水箱。所以其实我睇到嗰单新闻嗰阵时，我认为嗰一单啊住喺嗰间嗰栋大厦军营大厦嘅居民，佢哋抵抗力系非常之好。 系啊，咁唔紧要嘅，即系你睇到印度恒河啊，屙屎喺嗰度啊，洗衫喺嗰度啊，饮即系浸喺嗰度啊，咁你佢哋冇事噶，咁冇得讲天命啦吓。但系水源本身系一个21世纪下半橛， 系啦， 会成为引致战争嘅一个 战略资源， 系啦。好啦，咁我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再次多谢阿 Julian 啦， 多谢大家， 咁啊下个礼拜再上， 多谢大家， 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